话筒都疯，我不是说你是个花瓶，你别发疯，你说你很容易碎，让我来保护你，相信你的坏脾气，我说我刚好有一点耐心，你是种改变不到的人性，我那是一种可爱的感性，你就是海滩下的那无可理喻，寻找着你光，让暧昧变成原因，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沙滩上，有你的脚印是一辈子美景，别见到你的发让它飘逸，刚好背上它的八卦机，别再不吃东西瘦到不行，无可理喻在你身上就像一把放的吉他，迷人不一定要 bikini， 你的笑容已经非常卡哇伊，想要度假不用去的哈哇伊，椰子树刚好躺在我家院子里，想要买醉买醉买醉买醉，不一定要喝酒，一起干杯干杯干杯干杯，永远来关注你，你就是海滩下的那无可理喻，寻找着你照着你光，让暧昧变成剪影，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沙滩上，有你的脚印是一辈子美景，你就是海滩下的那无可理喻，寻找着你光，让暧昧变成剪影，浪漫不一定要在那夏威夷沙滩上，有你的脚印是一辈子美景，

我期待幸福会眷顾我们，一定有人懂得欣赏、 爱情里没有人会是专家，我愿意慢慢去研究全宇宙造化， 是眼泪，那是你我爱了没，要不然你必定反对，能让我哭的人是深爱的人，可是他若忍心给伤痕，说穿是残忍，有时勇敢只是后遗症，还好在你胸怀暖如夏天的海，这些世界也很精彩，Just you and I气味在离合之间来回，是为爱上你而准备，能让我笑的人是爱我的人，舍不得我脸上有泪痕，那我愿意等，幸福这个名称，还好在你胸怀暖如夏天的海，这些爱世界也很精彩，这些爱

可能因为太忙了想不起来把前天买的蔬菜放进冰箱，也可能因为粗心忘记了水果需要套上保鲜膜。任何东西都是有保质期的，不光是食物，不光是鸡汤里说的爱情，友情同样是一样的道理。现在仔细想一想，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不联系，默默地存在自己的通讯录当中。其实这样的人并不是不想联系，实在是人生残酷，时空变幻，与其相见倒不如怀念。我们总是打着这样的口号，但其实人生呢，不过是一场旅行，你路过我，我路过你，然后各自修行，各自向前。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重要的朋友想要保持联系，记得拿起手机送去问候，也许加了一点温度的友情也会变得更鲜亮哦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969，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好歌曲咯。 Oh no, yeah, yeah, how we walk.